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往昔洒血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

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 Say You Love Me。 时候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色就爱，迁就 征服要去失败。 咖啡厅还在，街道也还在，身边恋人却已更改。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怕自在遇伤害。你弄掉的爱回不来，要留在别人的胸怀。痛不是无可分秒存在，你还爱你活该。你弄掉的爱回不来，又是在荒唐